中国，我最爱绿色的声音。 我国西最南，选手西海峰，他以566分成绩。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 FM 1073 AM 1026， 即将收听到的是记忆的唱片。 剧重拍仍会被关注，让我们从电视剧《四世同堂》的主题歌《重整河山待后生》开始今天的重温之旅。 2008年的中国电视市场因为四大名著电视剧的重拍而高潮。 心灵，生前心已碎，死后心空灵，家父人民祝 在人间。 那东一声长啸回旋天地间， 直剧重拍风，四大名著都在去年启动了重拍，和其他几部相比，新版《三国演义》 报国安邦之慷慨，建功立业展雄才， 武侠小说家金庸的作品被一次又一次的搬上备受争议，而后来的《射雕英雄传》虽然在剧外成就了一段主创的短暂恋情，但就电视剧本身来说仍然没有获得好评。 是是非非，把前尘作白纸，写上愿望， 会再有所作为，是要同进同归，成败也无所谓， 来日风雨中有没有伤悲。 古月代表编辑才涛感谢您的收听，送上新上海滩主题歌就算没有明天，祝您一天好心情。 天一变，沧海成桑田，那些誓言还在人世。 号1073，欢迎您继续收听。 给自己卸了妆，给自己找点快乐，一个人也有好心情。 不忘初心，坚守广播乡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 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北京救援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锁定 FM 10。 在北京的龙头房地产企业必须为北京的四个功能的实现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权威资源，实用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大实践，